说，有谁没有哭过？请说，你怎么能爱过？如果那个是我，可能比你更失落。我想说，每个人都差不多，不一样的血肉之躯在痛苦快乐面前，我们都是平起平坐，全世界的就没有人见。